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缝里的城市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承高速来广营大桥到北七家桥的出京方向车多，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流量大，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气温在4到16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很不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金 子 耳边，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小院子金 子耳边， 往来往。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进酒吧里。小钟大磊，小的时候咱们没有建立一个就是班主任和家长的微信群，是咱们的幸运呢，还是咱们的 幸运？绝对幸运。 为什么呢？ 幸免了。 对，他说的对。由于没有这个群，咱们就幸免于难。 有这么个群，不是家长跟老师交流起来方便一些 啊？他们没事净沟通，你那瞎话都得揭穿。 你小时候自己改的签名，你假装你爸爸， 学你妈妈，学你爷爷，学你奶奶， 这事儿你都忘了吧？ 净说瞎话，逃课告诉你爸爸怎么受伤了， 爷爷生病了。你这以后有了群以后，老师跟家长一对， 你实时的一视频， 你骗老师。 嘿， 行嘞。 听这句话你害怕不害怕？行嘞。 晚上你贪玩到月落西山， 红霞飞的时候， 我以为月落乌啼呢。 班主任已经坐你们大沙发那儿等你了，一进门就看你爸拧着眉，你妈瞪着眼， 好呀，等半天了这姿势， 仨人默默无语，两行泪啊。 我是别想起驼铃声了吧。 哎呦喂，王大磊，你怎么有一句添一句呀、 不，小花说这个词儿我太熟悉了。 咱还说老师吧，说个真事儿啊，就是有个家长呢，在家长群里面转发了一则文章，类似鸡汤文，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什么意思？ 我一会儿给你念念，你就知道了。当时群里没有任何反应，就石沉海底啊。可两天之后，班主任老师说了，我认为这不是正能量，对老师有极大的影响。 什么内容啊？ 把家长踢出群，把微信拉黑， 哎呦， 电话号码设置黑名单， 好嘛，这么严重。 而且呢，特地的跟群里的其他家长说了啊，家长群的家长们，大家好，我是班主任，通知大家一下，特别是那位家长， 请注意言辞和 语。您都把他踢出去了，您还怎么让那家长？ 之前的事儿啊。 哦， 不，家长也想了，我就是个转发鸡汤文，没什么具体的意思，希望家长老师互相激励，也没有特别所指。其实我是为了给我们家长互相看的呀，互勉。老师您怎么了？多虑了吧？ 那说明老师的行为啊，还是跟这文章挺贴近的。 班主任说了，作为班主任，我再次提醒您，与孩子或者我工作无关的消息，请您慎重发表，谢谢合作。 哦，这咬牙， 不是 很嘚嘚的劲儿， 到底说的什么呀？ 想给谁看？您私聊他们。 哇， 你想知道写什么了吧？ 对呀， 你给你念两行吧，太长了，这是一诗。 哦，我还是个诗呢。 叫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啊，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每个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哦， 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把孩子还给孩子，让孩子长成本来该长成的样子。 乍一听像废话， 哪怕是我们借用爱的名义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那都是被妄念所控的不当行为。 哦， 我们总认为只有指出别人身上的问题才是爱他，才能让他更好。 对， 其实事实是我们想让别人按照我们想的样子生活，这隐藏在背后的事情是我们贪图控制他人的欲望，让这个世界听我的。我是王者 荣耀 全军 突击，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文章。 其实确实我理解就是家长啊，让大家都有一些励志的感受。 嗯， 没想到老师对号入座，可能是不是老师认为家长发牢骚是不是对孩子管得太多，约束太严了， 有可能 是不是。 嗯， 你觉得有问题吗？至于被拉黑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如果没有这种行为就不会多想，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他可能会多想。 你的意思还是刺激到班主任了？ 对，某些点上刺激到了， 说明班主任认为，哦，我管得严，你还不能理解我了是吗？ 对，我为孩子好，你还指责我，这就是骂衔接。所以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群还是很庆幸的，最起码这个家长不会让老师给踢出去。 当然是这个群啊。 哎，对，只有你被老师给踢出去。 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孩子受关注度比较高啊，这两边的两股力量，可能在某些时刻会产生一种较量吧。或者不到较量那个词，就是说可能会互相影响哈。但是我觉得都为了孩子好，咱们有的东西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那你给他们说和说和。 你像那小柱他爸他妈怎么说， 是你 给 说和的？ 他岁数没赶上啊。 咱们现在是没孩子呢，我觉得咱们要当了家长以后啊，跟孩子他可能这个聊天的方式就不一样。 小孩就这事儿有没有孩子不能假设。 我不假设呀，我就看小柱跟他侄子怎么说话。小侄子可能初一初二了，小柱那天 还小侄子呢， 跟人家讲说这个，这个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充满了营养， 司马光砸缸， 这鸡汤这碗你喝了，保你能够顺利成长。 哎呦，我以为得烫着， 孩子一听赶紧拿碗去了吧。 竹子用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在第5年开始，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夸夸夸长得非常快。 我也改快板了， 仅用了6周的时间长到了15米。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扎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做人做事也是如此。哎，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厚积薄发，是吧？ 他知道端着碗是不是眼巴巴看着鸡汤呢？ 所以别在意了，不要在意了。 血栓来了。 怎么盯着血栓来了？ 舌头打嘟噜记上了。 小周想拽拽自己有学问，英语咱们这数也会，所以不要浮躁，每天做好自己啊，努力扎根，努力成长，不要轻易放弃，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原来自己是个土豆。 他想说跟他对骂了吗？ 把碗扣我脑袋上了， 没等来鸡汤。 鸡汤有毒。小猪为了这段鸡汤可没少翻知乎，你知道吗？ 是，好几宿都没睡背这段，尤其那段，那段血栓。 大磊那天呀、 直接血栓了吧？ 大磊那天倒是言简意赅的跟那个小猪的小侄子说：“ 你要是不努力，将来你就我这样。 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呢？” 行，每晚扣我。 我就跟你侄子不那么说，我是这么跟他讲的。 黄鼠狼在养鸡场山崖边竖了一块碑，写道：不勇敢地飞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原来是一只搏击长空的鹰？从此之后，黄鼠狼每天 养鸡场， 每天都能够在崖底吃到那些摔死的鸡。 小侄子说：你有毒， 来干了这碗毒鸡汤。哎，我可是他工作的时候才说的。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到大街酒吧里。哎呀，你看看人家大学宿舍的舍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哎，小花你干嘛那么羡慕，你也上过大学，你也有室友。 认识张世闯吗？ 不认识。 我就知道有张世成。 对，我知道李闯王。张世闯是谁呀？ 张世成不是明朝的？ 凑这么一个名字，你能想象他会做饭吗？ 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名字想象人会做饭。哎，你要真叫什么名字，他就肯定会做饭。 范振玉， 或者李金斗，他听着都想做饭。 我没听说过，这俩名字哪个也不像是做饭的，像吃饭的。 哎，不不不，你想想呗。 你说他哪个名字像做饭的呀？ 刚说俩了都，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他做饭香的。你比如说， 常香玉，哎，香字儿了。你怎么能体现出做饭香来？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名字吧？ 你比如说 做饭香的啊，对。 你像安东尼，感觉这就手工艺比较好。 没听说，你把水去了。 马景涛，这一看就会淘米。 哦， 马景涛就得会淘米是吧？ 我觉得罗斯福像是会做饭的。 这外国人 有螺蛳粉啊，罗斯福。 哦， 这美国总统也没吃过什么。 哎，叫罗斯福的不一定是美国总统啊。 他美国总统有一叫罗斯福的。你们告诉这名字会做饭。 二位谁也不将就啊，是不是？告诉你说谁会做饭吧，克林顿，手艺都告诉你了。 嘿呦， 哎，不会做饭的不吃， 就不吃是吧？ 哎，行了，不要拿人外国人名字这么随意取乐啊。 你先取乐的。 张世闯这名字听起来，我感觉像闯账的，不像做饭。 哪位专门干闯账这行业？ 确有其人，云南大理大学的学生 啊，这是跑那儿闯去了， 特别爱做美食，每天是油泼面、竹筒饭、糖葫芦。哎，这怎么仨放一块儿？ 糖葫芦是主食吗？ 做的是有模有样。 你要知道前头那俩菜得多腻了，那耗得找劲儿。 然后呢，室友们挺支持，这不废话吗？我是室友，我也支持。 小花，你不带这么看着都会评论的。 我是室友，我也支持，是不是？他做的饭，他能好意思不给咱们吃吗？ 不是，那他做这饭，这一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啊。 哦，在你床边做呗。 你认为你这床能躲得开是怎么着？ 反正后来大家就说真不错，去食堂开个窗口都行。但是呢，在宿舍内生火做饭确实存在，就刚才大磊说的，安全隐患。 对呀、 学校查到了。 闻味也能闻着是哪屋？ 这不开玩笑啊！但是学校比较开通，查到以后呢，不像有些就是野蛮粗暴的这个处理方式吧？ 对， 就给孩子扣起来了。 这回呢，老师来给吃了。 得，在屋里做饭呀，确实不安全。要不我们呀，给你申请一个专门的场地，就供你做美食，你看好不好呀？ 后来呢，学校老师在南京给学生开了个窗口。 围观了他们的这个寝室哈，我忽然觉得这么好的室友啊，我怎么没摊上呢？ 但你摊上什么室友啊？ 你上大学时候你们室友都是女的吧？ 对，废话。你们室友 跟刚才那句话一样。 你那室友还不是都是同性的呀？还能带异性啊？ 人家那个天津大学不就有那个夫妻的宿舍吗？ 哎，现在时代不同了，因为有那个岁数大上大学。 大部分都不可能吧？就是大学同学，毕竟还十八九的年纪，不太可能。但是说实话，我们宿舍那几位可真不行，不是我说他们。 怎么了？ 哪方面不行？学习不行， 学习学习也得我帮着他，生活也需要我提携啊，做人上面也要我的点拨。 这几位还站起来了。 我累不累？ 累。 你是辅导员是吗？ 六个人住一宿舍，有一个呀，半夜玩游戏，老有灯老有亮，你知道吧？关键他还 不是他这玩游戏老有灯老有亮，我知道。这哈哈哈是玩什么游戏？ 打枪游戏。 他还比较专心啊，发出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声音， 比如说， 哎呀，哎哎，嗨，这 啊，行行，感叹词是吧？行行行，听吧。 还有一个看剧，看剧你也老老实看，都老出声、 哎、这几位是都在晚上是吧？ 是啊。 那这二位应该互不干扰。 你倒戴耳机看呀，他不戴、嗯。我这个人对光啊，对声音啊，我睡觉的时候我很敏感的。 哦，平时比较木是吧？ 不是，咱们这八小时睡眠多宝贵啊，睡都睡不够。 嗯。 他不戴耳机，他玩游戏，你说我睡得着觉吗？ 跟他们提议啊。 提议了， 嗯， 不怎么管用。 这二位也是够自私的。 我们那宿舍谁不听谁的？ 你不是经常给他们提鞋吗？ 怎么谁也不听谁的了？ 就指点他们，他们怎么不听你的呀？不听别人的我信啊，怎么不听你的呢？ 他们嫌我那个 学习太好， 嫌你打呼噜呗。 哦，我说那天晚上不睡的，实在睡不着啊。 他们嫌我半夜唱歌老哼出来。 你是睡着了没有啊？ 我就是，嗯，对于别人的声音很敏感，但是对我这个自己的声音 不知不觉。 我有时唱出来我不知道。 他半夜撒癔症，你知道吗？但你不能赖别人了，别人是受到你干扰了，别人对声音比较敏感。 那我们这个好歹就是说是下意识的哈，并不是特别刻意的。有一位半夜一点钟洗衣服，你说这是不是诚心啊？ 那实在睡不下去了。 他是每天半夜一点钟洗衣服吗？ 这是病吧？得治吧。 我觉得啊，分在哪个宿舍。要在别人都睡着的情况下才起来，这是病。在你们宿舍不一定，因为那有一看剧的，那有一玩游戏的。但分这二位睡着，那还半夜唱歌撒癔症呢。那位不起来洗衣裳，你说他半夜干嘛？ 那我们宿舍就不提了，那就说说大磊、小柱你们俩的宿舍吧。听说你们宿舍里的人都是怪人。 小花，真没有你们宿舍怪，你们宿舍是太怪了，我瞧着都怪。 据说在你们宿舍里 还有一拆褥子的， 有一补鞋的， 有 一 个 被子， 对，换裤子的。 我们半夜闹耗子了，把这床都给啃了。 有一个一点钟剪窗花的， 明儿过年了，这晚上安静剪得快。 有一个一定是到半夜吃东西，咯吱吱咯吱吱，还怕别人闻着。 那是看听你们干活干太多的饿了。 啊，据说你们宿舍里面一到十一点半以后，灯刚一熄，他就摸索着从床上爬下来，打开柜子， 对，吃泡泡糖， 什么想吃什么。 一开始啊，吃的是方便面，后来就 蚕豆 啊，对，吃个闹钟，吃个泡泡，吃个喇叭， 嗯，反正就是那种酥香，嗯，脆响， 对， 是他的最爱， 对， 嗯。薄脆 炸的 锅巴， 不吃的扔地上踩。 对，榛子、核桃。 嘿，我跟你说，这就是等着挨揍。他要吃，我们都忍了；他搁地上踩，必须打他， 糟践粮食。 就是不小心掉地上踩。 而且他愿意使那什么，使那种就是很奇怪的那种塑料袋那种材质当容器，一拆那塑料袋，嚓嚓嚓嚓嚓嚓嚓响。 没错，还有据说你们宿舍里有半夜看娱乐节目笑得地动山摇。 有 王大磊看动物世界俩猩猩打架乐的，哎呦， 乐的跟猩猩似的 啊，假头套都歪了。 小柱晚上看虎口脱险，哼，给乐的。 胡子都长出来了，太英国了。 还说这经典台词。 我晚上不看幽默片，我的胃就 那个时候你们也苦恼也迷茫也困顿吧， 尤其是困顿。 天天睡不好觉啊，特别是刚进入大学的这个宿舍， 我也没说，特别是刚进入睡眠的初级阶段呢。 大家呢，就是又不好意思提意见，伤了和气，怕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又心里啊堵得慌。 对，但是出不了三天就已经打起来了，这辅导员就不管了。 辅导员在小花这屋呢。 后来在长期的生活中达到了一些就是共识吧。 对， 咱们还是要维持咱们宿舍的安静。 对，咱们都走读吧。 安静和。 团结 安全友善， 你放心，哪宿舍要这么大动静反而不来贼，绝对安全。 那你们心目中的好舍友是什么样子的？ 好舍友就是不言不语。 要不然我心目中你们的理想舍友我来谈谈吧。 刚说了一句不言不语，他就开始让谈的。 哎， 把我 这么半天啊，我们俩基本上都是听的状态，小花是连批带讲连重带跑。你说吧，你说吧。 我希望你们的舍友呢是帅气阳光。 说你的舍友得了。 先说你们的，先说你们的。聪明，人见人爱，会打篮球。个子 小花， 人见人爱。 小花说的是择偶标准， 上我们宿舍挑男朋友的 一米八以上。 我们都要一米八以上， 爱 跳， 爱照顾女生，爱学习，爱帮助人。哎，那你们也谈谈我们宿舍的舍友，你们希望理想的状态是？ 年轻貌美， 身条婀娜， 哎，温柔贤惠， 睿智大方， 哎，学习好， 人品好， 没脾气， 哎， 会照顾家庭， 贤惠善良，孝敬公婆， 哎， 孝敬父母， 20岁左右， 热爱家庭， 洗不洗袜 北京市户口， 哎，有车有房， 哎，洗不洗袜子无所谓， 对，我们宿舍有一半夜起来都洗了。 不久之前，杭州某学校的大四学生小袁想在毕业之际向心仪的女生表白，室友们为他出谋划策，酝酿了一场粽子心表白行动，网购了18种口味的365颗粽子，在校园里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心形，终于使小袁顺利脱单。 嗨，我以为让小妮撑着了呢。 不久之前，大学宿舍一个妹子过生日，室友不仅将宿舍打造成了星空夜景，还纯手工自制蛋糕。不久之前，云南大理学生张世闯把宿舍里的美食做得有模有样，油泼面、竹筒饭、冰糖葫芦，室友们挺支持，说了只要做给他们吃，我们什么都能忍。 这几位为了嘴也是什么都敢干。 以上那都是别人的室友。小花、小柱、大磊心里感慨，为什么别人的室友都这么棒，自己的室友只会损人呢？现在他们长大了，想对年轻的学子们说一下，一定要和室友相处融洽哦，好好的珍惜这几年宿舍的情谊，遇到合适的人不太容易，但能遇到就是缘分。我们三个人祝你们和舍友 幸福， 就您幸福，听听。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